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吴碧霞四位不同时期的女歌手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湖南人，都是作曲家白成仁的学生。现在请登上记忆的列车，共同体会浓浓的湖南味道。1990年，24岁的宋祖英唱着这首《小背篓》，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赢得了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而这只小背篓的背后，蕴含的则是湘西的绚烂大世界。 少次爬出背篓来，这叫 方水土养一方人。白城人是活跃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民族作曲家。今年50岁以上的中国观众大多熟悉他的作品《挑担茶叶上北京》。从上世纪50年代起，白城人便开始露宿田野山寨，从事民间山歌的探员工作。他的足迹深入到湖南苗、瑶、侗、土家四大少数民族山寨，不畏艰辛，走遍三湘四水，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湖南民歌。送上一曲《苗岭连北京》。 山外苗山茶，献给解放军，山区修铁路，军民一条心。啊，与谁家桥梁，风山大烟洞，汗水洒苗岭，军民情意深。我军民情深。苗山飞彩虹，火车进山村，幸福装满车，军民情欢腾。感谢毛主席，恩情长不尽，一条幸福路。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给你无穷回忆的记忆的唱片。 李谷一是中国听众最熟悉的老一辈优秀歌唱家，他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对我国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可谓是开创了一代歌风。来听他演唱的《迎宾曲》。和李谷一一样，张也也是作曲家白成仁的学生。张也的演唱甜美细腻，功力深厚，韵味独特。他适合演唱不同风格的民族歌曲，无论是柔媚的民间小调，还是技巧高超、音域宽广的歌剧选段，他都驾轻就熟，演绎出别样的精彩。这首《高天上流云》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新一代民族歌手的代表人物，吴碧霞是首位集中国民族唱法和西洋美声唱法于一身并获得最高国际奖项的歌唱家，她被海外媒体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吴碧霞演唱的歌曲《挑着好日子山过山》。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